望都早已经灭绝，我和你要离别，离别。 所有往事

来听歌，下面请欣赏孙楠演唱的《生生世世》，陈琳带出的《没有音乐的情歌》，庾澄庆演唱的《都是你》。

许也不难伪装，没人靠我肩膀，我晒不到太阳。承诺像纸一样，被我们撕碎和遗忘，剩下的自由远不悲伤。曾眼泪结了霜，才发现很低估爱的分量，只有在梦里还原时光。

被安排的方位，想尝试去突围，又落在命运的支配。曾经以为依赖你抚慰，现在的我是错的，现实里破 找到我。